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个星期的世界文学之旅，我们就是滔滔不绝地畅谈了杜斯托也夫斯基这位俄国作家在这个成熟时期的两个作品，一个就是1868年的白痴，另外一个就是1871到72年间写成的群魔。如果上个礼拜错过了这个节目的话，今晚还未迟，因为好戏在后头，我们会介绍杜斯托也夫斯基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相当为人所熟悉的，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亦都系喺1879到80年间啦，就系杜斯托也夫斯基喺81年啊逝世之前嘅最后一部作品嘅。咁同我哋咧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咧，继续系本地嘅作家邱世文先生。嗱，邱世文，我知道你睇卡拉马佐夫兄弟都不下几多次啊，数十次啊，系咪啊？唔同嘅版本，英文或者中文嘅都系非常之耳熟能详，可以话吓。咁今晚呢个时间真系交俾你啦。啊，譬如话呢个所谓卡拉马佐夫兄弟啦，顾名思义咧，都会谂到佢哋会唔会系环绕住一个家庭啊？咁呢种嘅写法咧，同杜斯托也夫斯基以前嘅作品有冇啲任何嘅分别啊？ 可以话得系有。亦都可以話都係冇啦，有嗰方面咧就係杜斯托夫斯基以前嘅作品通常都係環繞住一個人物嘅咁樣，而咧呢一次咧佢係環繞住一個家族嘅三兄弟嘅，咁亦都可以話都係四兄弟。我哋賣一個關子啊，因為點解佢四兄弟咧咁啊？因為有一個私生子啦，咁樣樣呢一個咧可以話都係一個佢利用一個幾兄弟唔同性格去反映出。我唔敢講話係整個呢個俄國當時嘅社會啦，但係亦都可以講得咧係一個橫切面嘅。呢個四兄弟咧，或者三啦兄弟咧，有唔同嘅性格，大家有唔同嗰個思想，咁咧而肯定咧，佢哋第日咧嗰個故事完咗之後嘅第日啦，我講下有唔同嘅遭遇噶。 咁邱世文啊，聽你一連三輯介紹杜斯托也夫斯基嘅作品，我哋都發覺咧，佢係非常之擅長咧，係對人物嘅心理一啲好細膩嘅描寫嘅。咁如果今次係以一個家族或者幾兄弟，甚至幾兄弟同一個所謂私生子嘅兄弟之間嘅嗰啲嘅所謂交錯嘅關係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再進一步咧，發揮到佢喺呢方面嘅特點啊？即係話對人性或者人物嘅刻畫咁。 我覺得可以話得成本書根本就係咁樣構成一個多聲道嗰、那個呈現啊！呢幾兄弟亦都係代表咗俄國當時嘅所謂新一代醒覺嘅青年嘅思想、道德倫理、政治嘅信仰嘅困境啊！可以話得係杜斯托夫斯基嗰啲小説咧，可以話得係其實本本都有關於謀殺嘅金錢啊、色情啊，你可以睇到，因為嗱，你罪與罰係有關於金錢同埋謀殺啦，係咪？係白痴亦都係金錢謀殺，最後尾個女人俾個商人呢、這個羅果正殺咗啦，刀吉落個心啦，所以話好煽情嘅，可以話得係啊！呢、這個群魔直情係一個政治謀殺，大把人死啦，又放火又剩啦咁樣。咁帕拉馬佐夫兄弟咧，其實又係一個謀殺案嚟嘅。 今次個受害者係邊個？ 咁所以今次咧就係更加係一個可以話得係我哋傳統人類文化嘅禁忌，係弑父啦，所謂。直情係呢幾兄弟咧，個個都有嫌疑嚇，無論精神上、實踐上。都受嫌疑咧，係有份參與呢個弑父呢個行動。咁咧當然呢個身為父親呢個老卡拉馬佐夫咧，係一個死有餘辜嘅老淫蟲啦、惡棍啦，可以話得係嚇，即係喺呢個傳統俄國社會入邊欺負農奴啊、壓榨人啊、飲到醉醺醺啊、日日啊，可以話得係甚至乎喺本書直情好明顯咁話佢飲到醉醺醺咧，又四圍去嫖射啊。甚至乎奸污嗰啲女仔嗰啲侏儒咧，生咗呢個私生子啦，後來其實係殺佢嗰個私生子啦。當然佢係死有餘辜嘅，但係咧佢亦都有佢個聰明同埋善良嗰一面嘅喎。其實啊，咁而呢幾兄弟咧係同父異母嘅，老大咧呢個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咧就係老大啦。佢係喺呢個故事嚟講咧，佢係翻嚟咧可以話得向佢爸爸攞翻呢個不負責任嘅老豆咧。攞翻嘅家產，但係佢亦都牽涉入佢同佢爸爸咧爭一個妓女喎、 或者是未必是妓女，这个是一个所谓人家养的聘妇，名誉不好和品行都是不好的女人来的，但是非常之绝色的美人来的，这样样。那路尔呢，虽然他爸爸很疼他，但是呢思想脾气都很古怪的，伊凡卡拉马佐夫。老三呢就是这个阿廖沙，就是一个非常之圣洁，几乎是近似我们上一辑讲过那个白痴这个煤气金公爵那类的性格，但是我认为他是刻画得比他更加成功的，我哋有機會講到啊。咁而呢個私生子咧，斯麥特亞可夫咧，個樣又肉酸啦，又憎恨呢個世界咁嘅人啊。咁而咧喺種種嘅思想洗禮之下咧，即係尤其是俾伊凡卡拉馬佐夫灌輸咗啲新嘅思想，佢居然就去實踐咗殺咗老卡拉馬佐夫。咁而當然個嫌疑最大就落咗去呢個老大德米特利嗰度啦嚇。咁而德米特利咧咁啱得咁少好多嘅湊巧咧，嗰晚又翻去啊，又咁啱揸住鐵棍，因為他一怒之下本來想找他爸爸議論啊，咁樣真係亦都想殺他嘅咁樣，但係根本冇殺到，咁啱咁巧又撞著個老仆人啊，駁咗佢一棍啊，咁又後來證據確鑿俾人捉到，咁結果審咗好耐之後，雖然好多人想營救他，甚至伊蘭卡拉馬佐夫出嚟話揾到證據係真兇係邊個，始終個法庭都係宣判呢個德米特利咧係殺父個罪名成立。咁於是咧就被判流放去西伯利亞，咁而咧佢哋呢班兄弟同埋佢哋嗰啲情人咧嚇，即係好想營救佢，好想營救佢。德米特利卡拉馬佐夫咧受判咗之後咧，居然有一個可以話得係呢個靈魂上嘅或者精神上嘅醒覺，知道一個人嘅真正嘅新生咧係要透過腳踏實地去熱愛生命啦，接受苦難啦，先至可以得到新生嘅。咁而呢個故事全個故事咧，可以話都係冇寫完嘅，其實，因為咧佢係杜斯托夫斯基曾經喺個筆記度講過，佢本來寫一個超級長篇巨著噶，咁當然卡拉馬佐夫都成千頁噶啦嚇，咁就佢仍然係原來係一小部分嚟嘅。佢其實一個最大啲嗰個計劃咧，係就係一個話最大惡極嘅一個人嘅一生嘅咁樣樣啊，本來要寫一本咁嘅小説嘅。咁而呢個卡拉馬佐夫咧，佢喺個筆記嗰度話咧，伊凡卡拉馬佐夫咧係個主角噶。咁而呢個大嘅計劃咧，就會係呢個老三阿廖沙咧。卡拉馬佐夫是主角的咁樣嚇， 咁我哋都覺得非常之有趣，就係點解佢會繼續咧，係想用呢一種咁樣嘅搜索嘅方式咧，嚟探討佢所關心嘅人生嘅課題。好可惜咧，佢喺1881年咧就係與世長辭，否則可能又係有另外一部所謂超級嘅長篇巨著嚟到出現。或者我哋稍微休息一陣嚇，一陣間我哋再睇睇到底咁複雜嘅故事，佢係用啲乜嘢嘅方式係帶出嚟嘅。一世文啊，听你好详细去讲呢个杜斯托耶夫斯基最后嘅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嘅时候咧，咁我亦都发觉咧，佢系主线环绕住一件谋杀案，甚至一个弑父嘅案件嚟发生。咁而每一个呢啲兄弟或者系呢一个受害者嘅儿子咧，都有一啲嫌疑嘅可能嘅。每个人有佢复杂嘅性格同埋背景啊，有佢哋一啲怨恨嘅地方。咁但系整个嘅案件咧，系用一种乜嘢嘅方式嚟到去交代出嚟啦？會是一個譬如話當審判啊，抑或係用一個咩人物嘅角度去講，係一個全知嘅觀點，抑或係點樣樣？ 杜斯托夫斯基嘅手法咧，一如佢我上幾輯講過啦，以往咁樣樣，佢就其實係好巧妙嘅。佢嗰個所謂嗰個戲劇嗰個張力啦，即係點樣樣能夠整個讀者 有趣同埋追逐睇落去，其實就唔係喺好似傳統或者我哋慣睇嘅偵探小說咁樣，一路都唔講俾你聽兇手係邊一個，而等你一路去揾下所謂邊個做㗎咁樣嚇，即係睇下究竟係邊個做。哦，原來睇到最後邊一頁，原來專尼是兇手咁樣。但係佢就啱啱可以話得，正如啊馬克思將黑格爾調轉頭啦嚇，咁杜斯托夫斯基亦都係將偵探小說調轉頭。其實佢開始就已經話咗俾你聽邊個係兇手㗎，正如好似罪與罰咁，一開頭我哋已經知道邊個係兇手嚟㗎。佢嗰個戲劇張力同埋佢嗰個引人入勝嘅地方咧，其實就係喺個分析個動機嗰度。點解佢要咁做？ 嚇、 好多理由係好費解嘅，令人可能為咗心理嘅問題，可能為咗信仰嘅問題啊，好似道德倫理嘅問題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佢咧就係層層咁樣樣，可以話咧係一開頭講咗個結局俾你聽，反而係一路喺度好似剖析緊佢嗰個動機咁樣。當然佢嘅剖析唔係好似説教咁樣啦，而係佢嗰個有趣嘅地方就係透過嗰個人物好壓縮、好戲劇性嘅，就係通常都係幾日嘅，好似卡拉馬佐夫兄弟亦都係幾日嘅啫嚇。咁當然後期又有審判嗰啲好耐。咁你講嗰個審判嗰度亦都係帶出咗個。每一個人嗰個受過呢個巨變啊、創傷之後嗰種精神上嘅再生或者沉淪啦、啊，有時嚇咁樣樣咧，就係後來咧就喺審判嗰度咧，先至發現呢個德米特里咧了解到嗰個以前嘅不是，而重新要喺受難、受苦難、贖罪嗰方面找尋自己嘅身生同價值。 我記得杜斯托夫斯基喺佢中期一部小説《罪與罰》裏邊咧，就好擅長用一啲幾長篇大論，可以話好冗長嘅獨白咧，嚟到探到好多人生嘅課題啊，非常之深刻嘅。咁但係喺卡拉馬佐夫兄弟，佢會唔會亦都係慣用呢一種嘅手法？如果佢用嘅時候，又有冇減低咗整個故事嘅劇情嘅，所以戲劇性？ 我諗呢度咧就係、卡拉馬佐夫兄弟咧就短短一百年，俾人幾乎無論哲學、文學、社會學、心理學，通通都引。譬如話弗洛伊德啊，都係有寫關於卡拉馬佐夫兄弟，甚至乎愛因斯坦都好中意睇卡拉馬佐夫兄弟嘅嚇。咁、所以咧就係、各取所需嘅喺嗰度，大家都可以去引證自己嘅各個課題啊，或者係嗰個主題噶、唔同人。咁喺呢個卡拉馬佐夫兄弟入面呢，我哋相當之多嗰個信仰同埋意識形態上大家嘅對峙嘅所謂、就譬如我哋會發現老大呢、這個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呢，就係、一個好血氣方剛同埋唔係咁鍾意講咁多邏輯啊、思想啊呢啲咁嘅人，佢可以話得代表咗俄國當時某一種熱血同埋好自然嗰種青年嘅，或者好熱愛生命啊，又一日活一日好快樂啊嚇。當然亦都會好有佢個慾慾嗰方面啦、啊、即係好自然，可以話咧係一個自然人嚟嘅。魯爾咧，伊凡卡拉馬佐夫咧，當然咧喺文學同埋思想史上非常之出名啦，俾人哋講，因為佢喺呢本書入邊曾經有幾度咧，俾佢有個相當之長嘅篇幅去發表佢嗰、那個，我哋括住咁講信仰啦，其實就可以話都係非信仰啦，因為伊凡卡拉馬佐夫咧，可以話都喺佢呢個絞痛嘅精神上嘅痛苦上咧，可以話都係擁抱咗我哋。現代人嘅所有信仰同價值觀嘅痛苦嘅， 譬如佢嘅掙扎喺邊度咧？特別係同即係喺咁長嘅所謂基督教信仰呢個傳統裏邊。 咁我哋亦都嚟翻個時代背景，我哋知道呢個唯物主義啊、虛無主義咧，可以話都係席捲咗成個歐洲，甚至乎去到呢個帝俄㗎嚇。咁就當時就唔好講話俄國啦，喺歐洲嚟講啊，西方社會亦都係。傳統嘅價值一路崩潰啊！我哋知道啦，人係唔知道去向係應該係點，咩先係善，咩先係惡？究竟天主嘅意義係咩嘢？你知天主嘅意義喺我哋中國人嚟講，或者東方唔係咁緊要，但係喺西方根本就係佢倫理道德價值嘅基石嚟噶嘛、 生命嘅去向啊！ 伊蘭加拉馬霍夫呢種咁嘅所謂新人種啊，即係一種以理性主義出發，以爱人类为出发点去叛逆呢个既有嘅制度，而呢个既有制度当然系俾呢个宗教啊旧道德所象征啦吓，咁所以佢哋杀父呢一个举动咧，其实可以话都系好后来我哋会见到有沙皇系被杀啦吓，传统其实好富象征意义噶，即系我杀咗呢个父系社会所象征嘅旧道德。咁樣樣嚇，咁而咩嘢殺佢咧？喺伊凡卡拉馬佐夫嚟講咧，係理性嚟殺佢嘅，啱唔啱啊？而呢、這個即係呢個故事其實好象徵性嘅，所以我就曾經講過，其實殺個爸爸咧係得一個人嘅啫嘛，就係、嗰個私生野生仔啫，係嘛？咁但係點解喺呢本書入邊暗示都個個有參與到咧？因為伊凡卡拉馬佐夫係提供咗嗰個意識上嘅支持。 啊，這個德米特里呢亦都是憤恨同埋喺行為上嘅支持啦，佢係真係想殺佢嘅嚇。咁而呢個究竟阿廖沙究竟有冇參與咧？喺某一個層面嚟講，亦都係嘅。以佢嗰個道德上嗰、那個失責，亦都係多多少少參與咗呢一樣嘢嘅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卡拉馬佐夫兄弟喺呢個層面上面睇嚟嘅話咧，係可以話得係幾兄弟都有份殺咗佢嘅。 其實一聽邱世文你咁樣分析咧，我哋就係比較有系統同埋有條理去了解卡拉馬佐夫兄弟呢一個小説，因為咧好多人一聽到呢部長篇小説咧，啊都會有一個沉重嘅心情，因為知道佢所關心嘅課題事實上好巨大啊，譬如話對信仰啊、上帝啊、生命啊、善惡啊、道德啊呢啲咁嘅觀念啦。咁往往咧杜斯托夫斯基嘅小説咧，都會俾人當作係好刻骨銘心嘅書籤啊，或者係嗰啲叫做名句嚟到引用噶，咁啊，往往亦都出自咧喺一啲人物嘅主角啊内心嘅独白啊，或者系对话里边啊。咁既然咧呢一个故事嘅主角咧就系嗰个第二嘅仔啊伊凡咁样样，咁佢有冇话有一啲嘅说话，亦都系经常咧系为后来嘅读者所引用啊？ 最出名莫過於他在青年時代讀書的時候曾經寫過一個所謂大宗教法官的日誌，那段就是說耶穌就算回轉頭來說教會都不會歡迎他，因為耶穌的真意是為人類帶來自由和無條件的信仰，而這個大宗教法官透過有組織的宗教是被神蹟麵包和權力俾人咧蒙蔽人嘅一生，而取代咗佢嘅真正嘅信仰嚇。呢、一個咧就通常為人引用嘅呢、這個大宗教法官。 我記得我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咧，亦都讀嗰支學課咧，都係先生印俾我哋啊，我係背住嚟考試嘅。 幾乎一定要讀噶啦 嚇。咁但係喺翻卡拉馬佐夫兄弟呢一本小説裏邊咧，有冇一啲類似嚇咁有震撼力嘅説話咧？ 佢呢一句所謂用散文寫成嘅詩啦嚇，呢、一個日誌呢一、這個係成日受人引用啦，喺呢個詩人卡拉馬佐夫所寫嘅，咁亦都有佢同佢細佬阿廖沙講有關於佢點解唔信仰天主啦嚇。咁其實伊凡卡拉馬佐夫喺另外一個喺某一個層面嚟講，佢唔係一個無神論主義者嚟嘅，佢而係話就算係有神咧，佢都唔可以接受嘅。咁或者我哋聽一聽佢同佢弟弟有一晚即係大家喺度傾到好衝動嗰陣時講過一段嘅説話，即係我相信係好刻骨銘心嘅。我哋聽聽。 我的好兄弟，我第一百次再重复讲俾你听，问题有好多，但是我只是拿细路仔的问题来讲，因为这里非常清楚。听我讲，如果大家都必须要受痛苦，而要将痛苦来购买永久的和谐的，请你告诉我听，这些和细路仔有什么关系？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受痛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来换取和谐，他们为什么要变成材料，为了什么人的缘故要用自己作为肥料培养将来的和谐。我当然知道人类在犯了罪和在复仇之后所带来的责任，但是细路仔是不应该在这方面负上责任。如果真的要负债指还，我觉得是极之荒唐、极之不能够理解的事。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人能够并且有权宽恕呢？我不要和谐，为了对人类的爱我不要，我宁愿忍受住无得报仇的痛苦。人类将和谐估计得太高贵，我们根本出不起钱买这张门票，而且还要将这张门票赶快交还。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你想越早交还越好。我这样做， 我并不是不接受上帝，我的好兄弟，我只是恭恭敬敬地将这张门票交还给他而已。 剛才大家聽到的就是俄國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在1879-80年的他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裡面的其中一段。相信可能有很多收音機旁邊的朋友都趕不及拿紙或者拿筆來要記低中間非常之具有所謂啟發性的說話。可以說你隨便拿一本杜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是充滿著這些智慧和這麼具反省性的語言。周世文，我們都很想知道到底這部巨著出了之後對於俄國當時的社會甚至是後來的西方社會的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這本書呢就是當時出版了之後好評如潮，我相信他的擁護者和敵人都很害怕他。而其實這個不是傳說來的，是真事來的，就是偉大如托爾斯泰這個文化大巨人呢，聽講話看完這本書都本來跟杜斯托夫斯基有心病的，都饒恕了他，還有他後來臨死的時候呢，他是要他的女兒帶三本書給他，其中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本，就是希望給他看。你想想，一個文化巨人臨死要拿這本書來看，你說是多重要。但是我們不要說就這樣沒有基礎地去讚這本書，確實這本書可以說得是反映出杜斯托夫斯基第一的藝術成就，第二他的思想上呢，你想想去到二十世紀末，我們今時今日差不多100年有多來看這本書，都尚且是覺得他是很關乎我們切身有關於我哋呢一代人嘅信仰啦、價值觀啦，同埋睇咗佢之後咧，覺得佢剖析咗自己嘅靈魂最深，可以掂到自己嘅靈魂最深嘅深處啦嚇。咁而杜斯托耶夫斯基咧，能夠之做到咧，佢係唔係話説教式嘅，而係純粹透過佢嗰種咁嘅獨一無二嗰種藝術嘅方式去感染我哋，同埋去可以話都係安慰或者撫摸或者係搞痛我哋啦嚇，咩嘢都齊㗎啦咁樣。 我哋都同意咧，與其話聽佢有冇啲咩正面嘅嚇鮮明嘅主張咧，倒不如就係佢將我哋一啲已經係當作理所當然嘅信念咧，係好徹底嘅反省，提出咗好多問題，令到我哋完全唔能夠用一個懶惰嘅讀者呢個咁樣嘅態度去面對佢嘅作品嘅。咁但係喺手法上邊咧，喺俄國文學史上邊咧，佢亦都被譽為咧係引發咗後來嘅所謂現代派嘅即系小说啊，或者系作家嘅写作方式嘅，咁喺呢方面又点样理解？ 可以话得系佢去到二十世纪嚟讲咧，几乎差唔多，唔好讲话喺艺术上啦，就算喺譬如心理分析啊，弗洛伊德嘅话咧，就亦都系好喜欢杜斯托耶夫斯基嗰种能够洞悉人嗰个心灵深处嗰种咁嘅敏锐嘅眼光啦吓。咁就算系自负原尼采咁样样啦，都要承认咧喺佢嘅笔记入边话，佢话杜斯托耶夫斯基系唯一一个作家咧，我系跟佢可以学到啲嘢嘅。你知尼采系几自负嘅人啦，咁所以唔好讲话后来几德啊、卡缪啊呢啲法國呢方面嘅人啦嚇，而喺英國咧，亦都係好奇怪嚇。率先睇得出杜斯托耶夫斯基係一個重要嘅作家，而翻譯佢咧，居然係女士嚟嘅嚇，加納太太啊，譯得非常之好。今時今日嚟講咧，亦都係喺英文版本嚟講，亦都最具權威性嘅。 但係如果大家唔打算睇英文版本嘅話咧，中文嘅版本杜斯托耶夫斯基嘅作品亦都係翻譯得相當多嘅嚇。咁咧，我哋一連串咧係介紹咗四個佢嘅作品，當然就講唔曬啊！呢個都係俄國文壇嘅巨匠啦。咁以後有機會嘅時候，我哋再提翻轉頭啦。咁今晚唔該曬邱世文。 世界文學之旅，鍾傑良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